谁，而泪水不停地滑落，我已经无法解释，无法言语，我的感动是完全 分享的是这样的一段话，如果有一天我爱的人离开我，我只回答两个字，好的，绝口不问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，到底我哪里做的不对，经历让我明白，若对方决定离开，必定准备好了理由，我不想听谋划许久冠冕堂皇的借口，凡是离开的必然本就不属于我，只祝好运，从此风轻云淡，过往一笔勾销，人生短暂，我不活在记忆，很潇洒的这样一段话，勇敢的面对拦不住的离开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两斤蒜头两块一，马铃薯两块七，再给你我辣椒和一只鸡，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炸出油烟迷离，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，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，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悄悄地藏在你缸里，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，

的不想再做我自己，别回头，心已去，人已经。很想你，也不是因为失去你，爱了你，用尽我全心全力。你生气，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走还是人纷飞，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我又怎样？都追得回，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样？走路可退，曾经深情，你给了谁？我又怎么路可退？

餐饮、购物、休闲、住宿、娱乐，多重商机正在向您招手，不要让财富与您擦肩而过。价格详情面议，招商地址：雁翎路与神威北路交汇处新乐汇购物广场美食街。财富热线：0316-575-8224、153-7325、0625。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、老凤祥，中国黄金盛会五一，钻石婚庆周，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，一克拉钻戒仅售29,999元，克拉钻专享折扣，与您钟情相约。恒业金行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。详情咨询：400-800-5620。 美在人群，美在生活，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，心情似婉转歌声，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来听这样的话，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总习惯在你为我劳苦奔波后一句谢谢都不说，其实貌似没心没肺的我真的很感谢你。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可以毫不掩饰自己的狼狈和悲伤，因为你会假装看不见，你相信我能坚强勇敢，其实我的狼狈与难堪你都知道，但你不会对第三个人言。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所以路遥远，我们一起走。其实这些话还挺多的，读了其中的三条。这样的好朋友你拥有吗？很多时候朋友比爱情更加的长久，好好的珍惜身边的朋友吧，能够一起走很多年的一定已经变成亲人了，不是吗？ OK， 来听歌。 我爱上一道疤痕，我爱上一盏灯，我爱倾听震动的秒针，不爱其他传闻，我爱的你脸色还单纯，你中午还天真，当我需要的只是你。

是会不会注意到你，小眼睛不要放弃，眼睛小也有它的美丽，拿下你的眼睛，放出你的电力，它已经慢慢注意到你，小眼睛不要怀疑，你的眼睛对它做了吸引，有你才进你的黑色眼睛，它已经和我招架起， 想要自己是一个非常强大坚强的人，但是难免会有脆弱的时候，伤心的时候，觉得有点站不稳的时候，这种时候可能需要家人朋友的帮助，需要有一个肩膀来依赖，也可能只是需要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。通常情况下遇到自己脆弱的时候，你会怎样面对呢？一定有适合自己的方法。所有的不好都会过去，因为下过雨才会对比出晴天有多么的阳光，对比出彩虹有多么美丽。要记得坚强乐观地面对所有的烦恼和困扰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在这里轻轻松松地享受好音乐。接下来台仲霄的一首《铁窗》，明天早晨再来跟你一起听歌了。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哦。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，再没有什么是可以点燃，我只剩眼角的一滴泪光，怎能把这世界照亮？对你的恨已经慢慢变少，对你的爱依旧无法衡量，在原谅与绝望之间游荡，

银河边草悠悠天不老，一夜火烧不尽，风雨吹不倒。青青银河边草，一面到海角，海角无不尽相思情未了。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